第43集，早上的英语课。梁胜涵和小胖练完直立板，又在安宁这儿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之后，安宁洗漱完，进屋时看见秦维航靠在床上看书，还以为是在看课本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岛田庄司的小说。 我的直立是不是很糟糕啊？ 还有旧布。 我包里有个训练直立的球，你拿出来。 韩宁就走到他书桌前，拉开登山包，登山包很深，他手臂伸进去，摸到下面真的有个球，拿出来一看，球上绑着黑色的弹力绳。韩宁正好奇， 竟然还是粉红色的。 知道怎么练吗？ 秦维航侧身撑在床边，见他摇头，就放下岛田庄司，朝他伸出手。安宁把球拿给秦维航，秦维航直接就将手指插进弹力绳的空隙中，轻松张开五指。安宁认真观摩，秦维航做这个动作就在他眼前，完全张开的手掌大到都能覆盖住他的脸，粉色的小球在秦维航手中摆弄自如。然后他收了手指，单手就将球卸了下来。 就是这样。 秦维航把球轻轻抛给安宁，安宁自己也试了一下，果然没有那么容易撑开。那些弹力绳在秦维航手里看着就像橡皮筋，但到他手里就如同牛皮筋。 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上一二节没有课，三四节是大学英语，你要是不想来，我可以帮你答到。但我起得很早，要是你被吵醒了，不用在意我，接着睡吧。 嗯。 熄灯了，我先上去了啊。 你一直都这么用功吗？ 也不是非要这么用功不可，但是我想争取一下奖学金。 如果不需要奖学金，就不会这么用功了吗？ 嗯，可能就不用每天起来这么早了吧。灯这个亮度会影响你睡觉吗？ 不会。我习惯睡觉的时候有一盏灯。 啊，为什么？ 不喜欢太黑的环境。 韩宁很不可思议，一脸你怎么会怕黑的表情。秦维航往墙的方向翻了个身。 睡了。 秦维航睡了一会儿，莫名又醒了，发现夜已经很沉很静，应该已经很晚了，寝室里却还有光。他扭头看去，对面床上的人趴着一动不动，早就困得睡过去了。可能是今天一天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累了吧。 安宁。 对方没反应，他只好下了床，从床边落地时双脚很轻地踩在拖鞋上，来到对方床前，灯被夹在靠里侧的床头，不过以他的身高和臂长还是能够轻易够到，但他够得很小心，手在安宁额头上几公分的地方越过去，摸到那个开关旋钮，轻轻一旋，咔的一声拧熄了床头灯。可能四周太安静了，那一声咔都显得十分刺耳。拧的那一刻他竟然有些在意，然而移开手腕再看，睡着的人并没有醒，他甚至还戴着眼镜忘了摘。翌日早上安宁醒来，手机在枕边震动，他昨晚睡到半夜，发现眼镜没摘，也没多想，就摘了继续睡了。这会儿醒过来，看到床头摊开的书本，才想起来昨天晚上自己是不是忘了关灯。 那灯应该就是秦维航帮我关的了。 这次他没把秦维航吵醒。洗漱完毕离开寝室前，他望了一眼秦维航的床。秦维航睡觉还是老样子，手臂总是趴在枕头上，偶尔甚至会从床边搭下来，今天还好，只是抱着枕头而已，胳膊怼在床边。 不过这样大半个肩膀都露出被子，不会冷吗？ 第三四节是大学英语，安宁压根没指望秦维航来上课，却没想到秦维航居然真的来了。他一走进阶梯教室，整个教室的焦点都肉眼可见地朝他倾斜。安宁如今已经练就了不看秦维航的脸也能知道那是秦维航的本领。秦维航从楼梯方向走过来，人还在门外， 他模糊瞥见一个高大的男生，白色连帽卫衣外面套了一件浅蓝色的牛仔夹克，就知道这 99% 得是秦维航。秦维航挎着背包走进阶梯教室，放慢脚步，抬头打量满教室的人，安宁便朝他举起手，两个人的视线立刻交汇了。秦维航往他的方向走上来。这次安宁坐在教室中央的区域，因为眼睛度数有点不够用，坐中央方便看清投影屏幕。秦维航走上来的时候，坐在靠过道位置的哥们便起来让他。安宁看着秦维航一路走到自己旁边坐下，他们这儿顿时就成了焦点所在。 秦维航可能都习惯了，可我跟这儿坐着真是压力山大。 是啊，你看老师的心情也挺好的。 今天人到的挺齐啊。 对啊，老师看着心情也挺好的。 可不， 今天上座率不错嘛，就不点名了。 以前经常点名吗？ 哦，偶尔会。 秦维航微微撇了下嘴角，一副认命的表情，安宁则怀着一股羞耻的邀功心理看着他。 我帮你答过两次到，所以应该还好。 谢谢啊。 哎，没什么，举手之劳。不过 什么？ 不过你现在来了，可能以后我就不方便给你答到了，老师肯定会记得你的。 为什么？ 安宁张嘴看着问的理所当然一脸无辜的秦维航，秦维航也看着他，两秒后才反应过来，自个儿点了点头。 哦，没关系，以后别帮我答到了，咱俩声音也差挺远的。 那倒是。 唉，但愿你真的说到做到吧。 平常上课他都挺专心的，今天老是忍不住要看秦维航。看秦维航偏着头，单手托着下巴，眼睛落在课本上，虽然听得面无表情，有时眼皮无精打采地耷拉着，害他都怀疑他是不是要睡着了。但后来老师讲到重点的时候，秦维航也会拿笔随便勾两下，确实有在听，可能是要到期末了，也怕挂科吧。出神间见秦维航懒洋洋地翻了一页课本，嘴里默念着一个句式，安宁瞬间收回视线，觉得自己看他太久了，而且是在看他嘴唇的动作。 太奇怪了，男生的嘴唇有什么好看的，再性感也是男生。 下课的时候秦维航也没有出去，他直接靠在椅背上低头刷着手机。安宁想去上个厕所，左右看了看，打算从右边走，他站起来。 你干嘛要从那边走 啊？啊，我看你在看手机。 别人没有在玩手机吗？ 别人是也有在玩了。 说话间秦维航人已经站起来了，将座椅朝后折了回去，韩宁便从他这边通过了，心里也无法解释自己的举动，明明秦维航这边离过道更近，人也更少。虽然秦维航已经站起来让他了，可是身体贴着秦维航走过去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因为这个时候秦维航肯定是要被迫看着他的头顶的，会不会注意到什么？可是注意到什么呢？注意自己头发哪里没梳好吗？还是注意到头发很油，头皮屑啥的？在洗手间的镜子前，他凑近了查看自己的头发，好像并没有看见头皮屑。他也从来不是油性发质，搞不懂为什么自己只是在秦维航眼皮底下经过，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。回来后他坐下摊开笔记本，准备誊写笔记。 那是要给我的复习笔记。 安宁回头，秦维航背靠着椅背，把自己放得有点低，手里拿着手机，远远地看着他桌上的笔记本。 嗯，对。 安宁这次真不是想邀功，他平时确实是不记笔记的，为了借给秦维航复习才记的。秦维航看着他， 谢了。 别客气。 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秦维航只是很普通的道个谢，也是那种略沉略慢的语气，配合他那双很深很亮的眼睛和很无所谓的爱咋咋地的表情， 任何话从他嘴里出来都像是杜比音效的电影台词似的，透着股模棱两可耐人寻味的味道，但他其实应该没有想让别人寻味啥。既然问到笔记了，安宁便想起来一件事。 啊，对了，你今天晚上有事吗？ 可能要去攀岩馆。 秦维航低头玩手机，没怎么想的说完，安宁就沉默了。秦维航抬眼， 干嘛？ 这我怎么说？但是秦维航既然要补课，还是得按计划来才行。咱们不是说好周一三五补课的吗？但昨天装纸立板去了，梁胜涵和小胖也玩了一会儿就没补成，今天是不是补一下昨天的分啊？ 对，我忘了。 那今晚开始吧，高数要提前考，专业课还有时间，咱们先从高数补起吧。 你安排就好。